要是爱吃叫你苦当了。哎呀呀呀，你怎么哭起来了？都是小神之过，我这下赔礼了。 赔礼什么？把人丢下就是。哎呀， 都怪我那狠心的姑母，我暂时的命不了，被他发现，将我拉至禅堂之上，他在一旁打坐千秋，命我在一旁读书，我几次要揍他，再三阻拦，我实在是无法脱身啊。只因夜深，姑母打坐发困，我便趁机溜出来了。 我去不行、 我千转对天一表，苍天在上，我潘皮镇若有半句话。来生变个小狗，供你玩耍。 你 妙无常， Woo-hoo!

我与民进安为你收拾停的，少时同到江边古船登城。 怎么今天就要走吗？ 真是， 哎呀，我舍不得。 什么？ 姑母，你哟， 哎，侄儿不必如此，等你得中回来，定有相逢之日。 那我辞别钟家，孤苦再送。 哎，他们正在清修，不便打扰。 哎呀，侄儿再次打扰一场，难道就这样不辞而别了？ 这也罢，相公看酒。 是。 徒儿们，我家侄儿要不临安，与你等此行。 相公在此多有见啊！ 小生在此多有大扰，我这厢有礼。

想起来了，他们雇二王子的船往临安去了吗？啊！ 公公，我若雇你的船前去，可难赶得上吗？ 旁人的船不敢说，雇老汉我的船保你赶得上啊！ 三千银子， 再不渡旁人了。 我与你六千银子， 他的大方。 藏起来了，你就是给我酒钱。 好酒给你酒钱， 这正用了。你带老汉将他送到，转回来再度你老满主怕他我的阿弥陀。 不要开船，不要开船。好你个陈妙唱，快快照串至将他坠回。 是。

听众朋友，刚才我们一起欣赏了浙江小百花演唱的粤剧，接下来再请欣赏著名艺术家演唱的粤剧。 先请听傅全香演唱的粤剧《秦探》中的选段《行路》。傅全香的唱腔以俏丽多变著称，有粤剧界的花腔女高音之称。她吸收了京剧中的程砚秋和评弹中的徐云志等人的唱腔元素，创立和发展了自己的风格，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傅派。请欣赏傅全香演唱的《秦探》选段《行路》。 Yeah.